浪，是谁都无法阻挡。当有时间改变，就说再见，说再见。祈祷，我们心中都已明了，明天依然要来到。也许该把门打开，风才能进来，放我们的心自由。直到了那时候。心中都已明了，明天依然要来到。也许该把门打开，风才能进来，放我们的心自由。是到了那时候 ，So I say goodbye， 那再见谁无奈？说。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再见以前先说再见》，是陶喆在97年的作品。这首歌在当年的那张陶喆的同名专辑当中应该算是一首遗珠，因为那张专辑实在有太多的好歌，因此这首歌似乎被忽略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听的话，这首原本应该伤感的歌却因为响指和歌曲节奏的搭配，让我们听到点点无奈的叹息声，这是初露锋芒的陶喆。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台湾民谣的代言人，他是陈升。接下来的这首歌则是陈升的所有作品当中最流行的一首，尽管这并不是他本人最爱的歌。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 可以牵你的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的。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能不能让我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这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蔡健雅。可能很多人对于蔡健雅的国语专辑非常的熟悉，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她的英文专辑。2003年，蔡健雅加盟华纳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叫做《陌生人》。在大卖之后，她也推出了一张英文专辑叫做《Jupiter》，算是乘胜追击。而且她也希望能够把自己更完整、更自我的蔡健雅介绍给不一样的歌迷。接下来我们就跟你一起听到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拥有着优美旋律的 Day and Night。 Tell you me 这首歌的国语版曾经收录在2001年的 I Do Believe 这张专辑当中，两个版本的表现都令人印象深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英文版算是一个新的编曲，如果你喜欢在英文歌里面的蔡健雅，可以找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张专辑来听听看。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位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他是 Olivia。 虽然说没有王若琳的醇厚嗓音，可能也没有蔡健雅那么有想法，但是高挑的身材再加上创作型歌手的名号，已经足够他在流行歌坛站稳阵脚。 See the colors in your eyes, my feelings rise, and the mirror catches onto what we feel deep inside. Playing out the colors in your eyes, underneath the starry skies. I don't ever have to make believe as the gaze turns wide and bright. Baby, the smile you see, it's everything I wanted to be. I know just how I feel, this is how it should always be. Baby, the smile you see, it's everything I want it to be.

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嗯、亲爱的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天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哭泣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而已，他在哪里，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而已，他在哪里。 无论是张学友也好，还是四大天王，或者 Beyond， 或者达明一派，或者曾经的谭张争霸，他们都代表着香港音乐最黄金的年代，而且也架构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这条商业流水线的造血机能却有一点衰败的状态，残酷的流行音乐的机制似乎也让香港男歌手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所以有人说，二十年内香港乐坛想要再捧出一个张学友，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我们继续怀旧的当下，带你听一位老歌手，他是陈明真。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你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我用这样的执着柔柔地对你，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 陈明真是1990年上华唱片推出的少女歌手系列当中的其中一位玉女歌星。当时20出头的陈明真参加了一个摄影展的比赛，她的相片被当时的经纪公司发现之后，随即成为了挂历和广告商的新宠。后来音乐人陈静心也为她打造了一张上个世纪最有温婉情调的专辑，叫做《变心的翅膀》。从此这位女星的星途开始走向了辉煌。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来自于90年代的记忆，齐秦。 思念仿佛弥漫路的思路，而我身在何处，月升是星星探出眼眸，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是这缥缈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犹如不会平静，不会满足，身在何处，月升是星星探出眼目，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缥缈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苦，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是一场西风东渐爵士格调传销术成功的代言人，他就是王若琳。当王若琳的第一张唱片摆上唱片架的那一刻，他的名字就和小野丽莎、 Norah Jones 等当红巨星相挂钩。随后天才少女王若琳现象近乎白热化的追捧，让他一夜爆红。 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候。 刚才来听到这首歌是陈淑桦的演唱《一生守候》，王若琳用自己的标签式的嗓音似乎完全颠覆了这首作品。似乎现在想来，当初这些歌曲在风行的时候，王若琳应该刚刚出生，所以这些歌也是陪伴王若琳长大的重要记忆。所有的经典歌曲当然是能够抵住时光洪流的冲刷的，王若琳赋予了这些歌全新的旋律、乐器、节奏和感觉。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来听到刚才这首歌的原唱陈淑桦。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